第五单元，第二部分，活动。听录音，选择正确答案。一，汤姆，你有哥哥吗？ 没有，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。 二，小明，你今年多大？ 六岁。